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节目又翻嚟啊！牛医生啊，黐紧条裤，咁我哋今集 唔系你啲强力胶纸系咪一黐落啲胶毛就成十胶毛蚊出嚟？ 你试下黐落啲须度，快啦！ 点解我要做呢啲嘢啫？咪你屋企太多猫毛， 黐咗成裤都猫毛，佢条裤仲黑色鬼嘅濑嘢。我哋今集最低工资啊、就是！ 你之前系咪讲过噶啦？呢一 最低工资冇 讲过， 阿笋哥冇讲过最低工资， 佢讲啊最好， 因为佢攞紧最低工资啊嘛。 我唔系讲咩意思，即系影射。 屌你老味，我话俾大家听，最低工资真系一个狗贼嘅行为啊！简直系呢个官。 我老板，我老板最近开会喎。 姑娘而家咪最低工资。 我就系想问啊，最近开会喎，你知唔知佢咧只字唔提最低工资，净系话下个月加薪5%至8%。 喂，咁你加薪之后系咪已经系 cover 咗？ 嗱，第一样嘢咧，其实好黑暗嘅，有啲诊所我听翻嚟咧就话。有最低工資，但係咧食飯時間又唔計，有啲咧就話假期唔計，有啲話照教又唔知點。其實咧好多話，有啲話執生自己執生，其實即係 唔係？但係如果計咗，係咪高過最低工資先？ 哇，好難計喎！呢啲真係講真，啲時間個個計法都唔同嘅。我話俾你聽，即係形同虛設。你會唔會因為呢樣嘢同老細反面咧？ 唔夠膽。 即係其實講真呢樣嘢，即係形同虛設嘅。我話俾你聽， 我又覺得唔係。 係。 有最低工資是將個社會推向了一個、更死的層次裏面。當年香港為什麼可以打入了國際市場，就是、 你這樣說跟李嘉誠、成哥的方法剛剛相反。成哥說最低工資多了，人有錢了，買樓的樓價不會跌回。 李嘉誠這個狗閪來的嘛，閪精 子大聲啊。 李嘉誠我屌你老母啊。 他真的打柒你那天。你知道他的鋼牙仔多恩惡的啦，他小仔打柒你啊。 我們沒錢了，更 加惡。他惡過純哥啊，我跟你說。 因為他 你見他跟中共的關係，你真的。我 俾撚咗錢，中共先俾佢啫。 哇！一陣間我唔係仲衰過艾薇薇俾人軟禁喺呢度。 唔會嘅，你佢一 仲死。一陣間喺香港咁自由社會叫緊雞，原來嗰個殺手嚟嘅，撲街！一陣間殺撚咗死你。 唔係喺個閪度攞把槍出嚟。你去過泰國未啊？那個閪度攞老多嘢出嚟，嗰閪度攞把槍出嚟，打鳩你幾槍。 我真係好驚得罪成哥。阿成哥，佢講嘅啫，冇講。 你唔好咁惡僵先 啦！成哥啊，再梗有食嚟就得噶啦！ 你聽我講啊，個撲街點解會贊成最低工資？因為有最低工資，佢就可以壟斷咗個市場，令到好多中小企全部撲街。 係 第一，最低工資佢係將個 佢都唔轉交翻來 噶，佢將個自由市場打破咗。當年香港能夠躋身國際，就係因為有。冇力，即係可以係好低人工。 但係我同你講喎，大陸都有最低工資呢樣嘢嘅。 大陸最低工資 不過嗰啲真係低嘅，嗰啲好低嘅。 咁 其實講5蚊咪得咯，最低工資。咁啊，撲街咯，大把人。好難定嘅，其實呢個中位數我話俾你聽。 你聽我講，係唔應該立法最低工資？點解一份工平都有人去做，就一定有佢嘅原因嘅。 競爭能力。 嗱，譬如我年紀大，我知識唔夠。或者我做一啲嘢， 所以你嘅意思就由得個 市 場 嘅 定位咯。 但係佢咁有最低工資，嗱講出嚟嗰個人好叻㗎，即係諗呢條橋嗰、那個。第一，立法會冇人夠膽反對先。你係公職即係代表勞工階層嘅，你唔夠膽反對，你代表商家。 但係個問題，我覺得呢個先係個問題啊！逢係定數字嗰樣嘢咧，係好大爭拗嘅。 係。 我話俾你聽，但係點解今時今日大家會咁雙方面台？我唔知道其實佢背後做咗幾多嘢。總之點解定28？點解唔定27.5、27啊？同埋你嚟緊啲日子都會成日改嘅喎。所以其實呢樣嘢係最即係等於咧嗱，講嚟講去又就從我哋醫學角度睇翻啦。美國咧嘅你哋精神學科咧同有。同美國咧有兩套嘅，知唔知啊？即係定一個精神病學個分類。 CDMI 同埋嗰個 ICD。 ICD 同埋嗰個MCD10。 DSM 啦。 DSM4 同埋 ICD10。 咁咧就個 DSM 係點樣做出嚟嘅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美國咧就唔係揾精神學家做喎，係揾佢哲學家做。係 咩？ 係啊，佢哋全部用哲學去做一套啦，譬如定個病幾多日。嗰啲咁嘅嘢去做一啲統計，攞統計裏面做出嚟嘅。咁但係英國嗰套咧就唔係嘅，就睇嘢就唔同啲嘅。咁所以我就想講翻就係話， 喂，咁邊套準啲啊？ 兩套都唔準嘅咧。 屌你！唔係咁，你哋用邊套 嘅？兩套都會用嘅喎。 咁如果你啊，當然啦，你考英國試啊，通常用 ICD 噶啦。咁、 啊、 但係如果你用美國考美國嗰啲就 ITSM， 但係有陣時你兩套係攞嚟，我都話啦，做人醒嘅就攞嚟參考啫。你如果跟住個通性嚟講，就死撚緊啦，係咪先？即係咁咯。 但係考試答咩落去都得㗎，係咪啊？答 MC。 你醒嘅答乜撚嘢？唔撚答都得，即係你唔撚醒嘅。 屌你啦，唔撚答。 唔係你好撚真嗰個 KD 診咧。唔好講啊！ 陳答啊咩啊？ 佢答乜撚嘢都唔撚啱啊！ 佢答乜撚嘢解唔撚啱啦？屌你老味！好似 哎呀得罪人 咯！唔係啊，佢叻啊！你咁樣做一樣嘢就佢未必唔使升職咯。 哦，咁 而家升職好撚慘。 我想當年咧，又唔見我繼續做落去，就冇升職就會俾人炒噶啦。 好撚慘嘅，而家升職十一點半夜晚仲覆人啲 email。 應該係嗰句，你如果嗰份工唔係 contract 嘅。 啊、 你話知你啦， 你聽我講一樣， 你份工係 contract 嘅、啊、就死㗎啦。 我哋咧有一個而家新升嗰啲叫 AC 啊咩 ，Association 嗰啲叫做副教授啊，副顧問醫生啦。 我話俾你聽，我有一日咧， 周間都係嘛， 八點半鐘即係食完 夜晚啊， 夜晚黑飯啊，見到佢 做咩咧？ 我話咦，你做咩？冇嘢啊，未做曬啲嘢。我見到你幾日都係咁，你食乜飯？ 唔係咁，你做 埋先食， 做唔做曬都冇意思。 屌你啦！升咗職之後翻九點，放夜晚黑九點十二個鐘翻到屋企，仲要做呢啲嘢，聽朝又要翻工，我唔識我會升。 撞撚住個閪嘅老細啊！我將特排版成赤口啊！台諗住翻屋企做啦，咁你翻屋企做好過留喺度做啦。 真係要咁。 翻屋企咁你可以著住條短褲著拖鞋。 我想問要做啲咩啊？ 屌佢寫報告啊嘛，佢有啲嘢要改。 亂寫得唔得㗎？ 有啲嗱啲病人咁嘅。 我知亂寫唔得嘅。 亂寫其實都得，如果佢上面幫你乜都得㗎啦。你係條女，你同我上個床個老細得㗎啦。即係嗰啲病人啊，到啲黐線佬有啲咁上下咧，佢就要你哋會。驚佢有冤獄啊嘛，咁就會開個會就證明啦，呢個咧就唔係冤獄嘅。咁當然背後就係要靠咩啊？個醫生就會寫個報告啊嘛。咁你就要睇翻成沓嘢。咁講真啦，佢都撳病咗五撚多年，中間發生嘅鬼閪知咩？即係咁你就要睇佢啲嘢。咁你問黐線佬，你係咪黐線啊？我梗係唔撚黐線啊！屌你老母！咁你咪要靠我睇本排版咧，裡面抄啲嘢，你就點咩啊？做佢啊嘛，咁你就翻屋企抄嚟做，做得唔好嘅，因为呢啲会通常唔系你开嘅，你系俾老细开。 俾老细开噶。 如果啲老细即系话咧，你写到咁，搞到老细冇面嘅咧。 咁个老细做你噶啦。 就做你噶啦，即系呢啲嘢咯。 嗱、 去到边一样？ 你嗱，我点解咁讲？ 点解我嗰阵时我都成日抬呢啲翻屋企，就成日俾人屌。写出嚟个报告写两版人咪屌咯，写四版啊嘛，写四版又话写六版，好啦，最后咪方便佢啫嘛。 啱，佢揸住沓嘢屌，其实你下边嗰沓报纸嚟有关。 因为每次开会嗰啲系名流绅士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 你嗰啲开嗰啲，如果你又话佢其实系精神病，啲理据唔足，佢就话哇冇搞错，你哋医院原来系即系草菅人命啊乜乜乜乜，跟住个老细咧就会即系好窿块面咯。 我自己个睇法就系、是，即系升咗职之后佢哋。真係攞緊最低工資，屌你老味！ 24 小時去做，真係黐撚線。 不嬲，我哋咧做醫療呢方面，尤其是長期咁做嘢，都係最低工資㗎啦。 係，因為我哋冇 stop 㗎嘛，即係 non stop 去做嘅。 又係嗰句咯，以前啱畢業有份工都幾撚好㗎啦，咁多年係嘛？我哋好遲入社會㗎嘛。 唔係，我而家 所以嗰陣時有啲畢業嘅醫生冇工作，喊苦喊屈嘅啫。 有冇工作？ 曾經有啲冇，喊苦喊屈都幾慘。 唔係，但係你可唔可以出去掛牌㗎？ 出去嗰陣時都得㗎，其實。係， 咁啊掛牌咪得咯。 而家都可以，不過唉嘥氣啦，即係醫生始終佢好多嘢未有社會經驗就會驚㗎啦，即係。 驚咩？ 即係等於你第一次嗌條女上床佢都驚㗎，即係做雞係嘛？佢原來唔知做落去原來係咁好㗎。 屌你！ 即係咁講下咯。 你係咪即係話我被人屌屎忽屌得好開心咧？屌你！我日日翻工被人屌屎忽。 喺度講喺度散咯。 你最低工資咧嗰、那個立法啊，係最差勁嘅一樣嘢。 我想問一下佢最初搞嗰個張宇仁係嘛？ 係。 佢點解定廿蚊咧？嗰陣時點解咁多人屌佢咧？要 廿蚊低得滯。 即係屌佢原因係低得滯。 唔係第一，你第一。廿蚊係低得滯，第二樣嘢你有最低工資 咁咪廿一蚊咯。 嗱，張宇仁咪咁講咯， 跟住咪繼續俾人屌咯。但係佢係始祖嚟嘅喎，因為佢講係有勇氣，我覺得佢係。 佢點解會咁講？就係因為佢商家嚟㗎嘛，佢只有要逼死咗嗰啲嘅中小企。 咁佢而家咪長自己嘴巴咯，而家定廿八，咁佢咪捉蟲？ 佢唔係捉蟲啊，佢目的都達到咗，佢要逼死啲中小企，令到我哋嘅 一啲香港幾大財閥可以壟斷呢個市場，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官方嘅黑幕，係政府同埋商界一個官方即係官商嘅勾結。但係唔知點解好多人都一定要通過最低。係 好奇怪，你背後喺做啲乜嘢真係唔知嘅。 叻嗱，好似你啲姑娘仔為例。 同埋你同埋一件事情嘅結果咧，唔係一個人控制。嗱，你話要經過民主黨啦，有啲要經過大陸嗰班嘅黨啦。咁你又唔知大陸點睇呢樣嘢喎？所以其實好多嘢。 大陸一定贊成啊！如果唔懟死你香港珠三角，仲邊有咁發展？ 所以其實張張我話俾你聽，好複雜嘅呢啲嘢 佢複雜得嚟有一樣嘢衰就係好多香港人都真係贊成呢樣嘢。 香港人 睇唔到未來我哋嗰種恐怖。你僆仔運動 香港人係唔會有呢咁多嘅背後嘅嘢嘅，諗嘢簡單單純嘅，你明唔明啊？ 係同埋人雲亦雲啦，等於 廿八蚊好啊好啊好啊，去麥當勞做好啊好啊好啊咁樣。 你個個去曬麥當勞做可以試下你等於上次嗰個雞蛋仔阿伯啫嘛，屌你老味個個話企出嚟幫佢， 點知原來 係攞 中 門，咁加測中門啲就喺 即唔係最慘係真係俾佢玩撐佢嗰啲人就俾佢玩咗一鑊。 屌你香港而家最多人做咩咧？就係廉價嘅同情心。即係個同情心係廉價得好。 不過嗰句啦，嗱、 啊， 好似阿雞蛋仔呢阿伯呢單嘢，等於廿八蚊工資之後嘅之後啲人學精咗，但係就冇得翻轉頭。 冇得翻轉頭。 咁咪越嚟越精咯啲人咯。 同埋香港會走入一個死胡同，年紀大嗰啲四五十歲啊，四十零歲以前都可以揾到嘢做，而家食公門啦。 是因為點解咧？佢人哋炒少咗人啊嘛！ 你技術低，冇讀書，你有讀書都唔 肯 請你啦！你年紀大。 咁啊，琴晚講翻琴晚啦，咁我就去咗一個酒樓食飯啦。咁嗰間酒樓咧就係食啲海鮮，咁啊啲人攞去加工嘅。咁我去到就 嗰間叫家菜，我知。 係乜撚套啦？咁啊，禮拜六日就好多人嘅。咁琴日我就禮拜幾啊？禮拜二啊嘛。哇正啊去到啦咁啊通常每人嗌啲海鮮呢就會排隊㗎嘛。 係係即係下面買上去佢度煮㗎嘛。 係啦咁 收你油鹽水。 係啦係啦咁好啦咁啊哇正啦咁啊冇乜人得幾台雀焗咁啊食飯。哇我問佢嗰個侍應點解咁耐仲未有得食嘅呢你知唔知講咩因為今日係平日所以我哋散減咗多人手啊。即係同最低工資有關囉。就係我哋所以人少咗亦都係同一樣咁多時間。咁㗎喎。咁原來最低工資都會即係咁咯。 我做老細啊，有最低工資我都唔撚請咁多人啦、啊。你咪用揸盡啲人嘅資源咯，冇得俾你唞咯。我話俾你聽，嗰間家菜我同寶寶龍食撚過， 咁 啲人又話幾撚好食嘅啦。我話俾你聽，嗰次食撚到真係，我一去到嗰條友就同我講，咁啊去買咗海鮮加工。佢話哥仔啊、不如叫個菜食下。我話佢話叫個咩菜？ 即係佢哋嗰度煮嗰啲啦。我都係咁啊。我琴日係用 食到我屌。 我琴日一個加工兩個菜，嗱呢樣都唔撚激鳩興，我話俾你聽，咁你揸車去啦，咁你例牌兩個鐘啦，張單又唔夠你寫，佢老母喺佢真係計足你一個，即係你去到一個，你計你張單食咁少嘢，兩個人食好少嘢，咁佢真係俾一個鐘你。 係啊， 佢老母閪 啫，老撚土嗰間嘢，所以我以後都唔會去嗰度食海鮮真係。 唔係人多就好啲咯，成班人最多。 成班人都好啲，但係嗰 一兩個人咧，啲服務好撚差㗎。 佢唔屌老母啊，算偷食，佢成日指撚住你屌老母添啦，屌！ 真係咧，好撚差嘅。 我話俾你聽，上次蒸條魚出嚟，嗰條魚啊老撚到啊，屌你老味飛鏢都飛唔撚入啊！ 仲有啊，我都未講啊，嗱講講下，即係唔好講廿八蚊，講得激鳩氣。咁啊話説咧，我張八達通咧冇曬錢啊，得個負一毫子，咁啊入車場啦，撲街啊！佢全部入八達通冇得撳飛嘅，跟住嘟咁樣嘅話咧，話唔夠錢。佢唔肯開站。 梗係啦，佢驚你嘟你張八達通五十蚊按金咋，即係佢驚你係 好啦好啦， 即係逃票啊。 個問題係我後面有幾架車頂跟住。 咁你點騰啊？ 咪嗌人哋褪少少俾我出翻嚟咯，真係好撚激鳩氣嗱！佢最慘係個閘冇人嘅喎，佢冇人開門俾你開。 冇噶，而家。 佢老母好啦。 你八達通冇錢你又含得啦。 好啦，咁我又唉轉啦，算啦，去第二個車場就去啦。啊，嗰、那個咧爛地場，點知又係用八達通喎、啊？哇！咁我點啊，大佬？咁我都要放低架車去七十一入啊，充值下先啦、啊。即係屌佢老母啊！即係呢個世界就嚟俾八達通咧，即係去。 唔係八達通開頭都係原意好，但係而家講佢搶錢咯。 遲下你要八達通先可以入公司啊，都有即係記錄你，即係打卡啦，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要咁噶啦，你明唔明啊？ 公司但係都係咁啊，屌！而家翻學都係咁嘅，你知唔知？ 得八達通啊？ 而家翻學係有啲學 校八達通 啊，唔係啊，佢驚你唔翻學啊，或者點名啊，佢咪用八達通。 咁都打手指咪得咯？ 打手指唔知個手指模係咪你噶嘛？ 咁八達通口人唔係你㗎啦， 八達通個人八達通啦。 我冇個人八達通嘅喎，我全部都係記名。 要你申請中國人八達通。 咁撚樣我冇錢申請點啊？ 冇理由噶，你搭巴士都有錢噶。 咁香港即係呢個咩世界啊？ 唔係學校係咩世界？唔係香港咩世界？ 咁撚樣噶？ 係啊，驚你唔翻學啊嘛，驚你玩嘢啊嘛。 驚我翻學就話。 唔係，佢都驚你翻學嘅，而家就。 咁呢個咩社會咧？ 而家呢個社會真係屌你老母，俾即係佢諗嗰個人，第一就唔知道個腦嚟裝乜撚嘢嘅。即係你可唔可以俾一個空間，即係啲小朋友或者係俾一個空間我哋，你唔好俾。即係八達通咧，公司牽住走先啦。第一， 同埋係越嚟越快啊啲嘢，同埋越嚟越諗得絕啊，即係諗得好盡啊。 諗得好盡啲嘢， 諗得好盡嘅。咁你 即係佢諗完，你唔使錢有生存空間㗎啦。 係咯， 即係等於28蚊咁。屌你老味！第一，你哋遲下唔會見到街市係一個個檔攤，一定係集團經營㗎。 全部都係㗎啦，壟斷曬㗎啦。 因為佢壟斷咗你。 28蚊咯，28蚊咯。 因為最慘啲機械階層，佢識啲唔識啲，佢同你講：喂，屌你老味，嗱，你唔夠28蚊俾我，你真係欠收，告鳩你老母閪啊咁！喂，我做老細，我揸住嗰嚿錢，我唔撚開檔。 等於有一個類似嘅情況就係話，而家就算睇醫生啊，大部分人都用醫療卡㗎啦，雖然都係閪，佢只係閪，但係而家個趨勢係咁。係 啊， 有幾多真係真金白銀俾錢嘅，或者係一啲老一代嘅人咯？ 唔係，同埋一啲貴醫生佢唔收醫療卡㗎。你去中環睇咧，收你老母啊！佢收你皮啊有。 嗱講起啦，嗱講起收呢樣嘢，我最近我個朋友出嚟掛牌啦，你知啦。咁咧我就問佢，你係咪有申請EPS 或者 Visa 嘅？ 哦， 佢原來有申請 EPS， 但就唔申請 Visa。 因為要俾錢嘛。 兩個都要俾，但原來咧好得意嘅，佢話咧EPS 咧。唔過唔知萬幾定幾萬咧，就收你一個月幾多錢？但係一過咗咧就收 percent 嘅。係。Visa 咧仲衰，收得仲金嘅。係 啊係啊係啊。 所以佢話佢唔會申請。 係啊，唔會申請 Visa 嘛。 仲有一樣嘢係雜數嘛。 係啊，要雜數嘛。 EPS 就好啲啊嘛。 係啊，所以啲人去買標咪咯。我嗰陣時買標啲一買到大數目，啲撲街直頭叫你。喂啊，九線唔好俾錢。 所以我話俾你聽，係最好係咩咧？ 俾現金咯。 唔係啊，去超級市場買。買一樣嘢用買俾 Visa， 我試過。係 啊，係年嘅撚嘢。 唔係唔會㗎，超級市場唔會㗎。超級市場最好就係咩咧？譬如百佳維康， 佢哋唔會喺喺面。 你買包你買包薯片俾 Visa。 佢嗰只鳥只都，唉。 唔會㗎，而家唔會。 嗰啲啊，屌你！我試狠過啦，屌你！我上次去萬寧買嘢，買兩支牙膏，唔撚幾多大錢，八達都冇真正。 你試下藥房俾人屌係嘛？ 佢咁樣咯，只鳥只嗰啲。我屌 佢 老母啊！ 唔係你試下去買盆買條糖3蚊去碌 Visa， 佢蝕撚到仆街， 佢指撚住你屌老母啊！ 唔可以嘅，佢打工啫。 你呢句嘢真係好幽默喎、啊！你真係同差佬講啊，喂阿蛇，你打工嘅啫，屌我都係打劫啫，你唔想撚搏命啊嘛？ 真係撚搞嘢嘅。 你试下，屌你老母，我谂俾人指捻住你屌啊！ 所以呢啲真系大财团做嘅嘢嚟噶啦，以后 系嗰28蚊工资，你即系唔好咁单纯信个政府啊！屌，你真系黐捻咗。 唔系啲人系最惨系咩啊？盲从去信任政府啊嘛！ 你宁愿佢游得自由浮动。 咁你又讲，不如你又讲下最近咧，哎呀，我只脚痹到喐唔到。最近咧， 你坐凳啦。 唔使啦，最近你讲嗰啲咧，高官点解个个都要拆自己间屋嘅？有咩背后政治目的啊？ 屌你老味，嗰啲扑街僭建，僭建到真系。 唔系佢点解突然间个心，点解要突然间我哋个个都以身作则嘅？ 因为俾人督翻出嚟。第二样嘢就系、是、你嗱，你点解 唔系想同阿刘皇发作对啊？ 你只管州官放火，就不准百姓点。 唔系不嬲呢样嘢系咁噶啦，以前都讲报道啊，第一啲点解而家？佢哋好似有人預謀逐個篤佢出嚟咁。 我話俾你聽啦，如果你去山頂啊，呢個係我個朋友做我個朋友做 civil engineer。咁咧，原來香港啊，我講俾大家聽，大家唔相信嘅話咧，呢個節目出一街之後咧，我諗好多人咁做噶。原來山頂嘅地段啊，好多人啊都係僭建出嚟啊，全世界最貴嘅地段。 我有一次行過去啦，全部你知唔知而家好多以前嘅領事館啊，拆曬起豪宅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好多領事館噶喎嗰度。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嗰啲嘅豪宅起出嚟，譬如嗰啲 house， 尤其啲 house 啲。 好 貴㗎。唔係，貴得嚟不但止啊！全部咧，大部分嗰啲建築都係僭建，最多原來係山頂，第二係邊度咧？九套山。 你吹咩？但係問題你。 你告佢，你釘佢契咩？你咪由得佢釘咯，屌你老尾！我由撚得你釘啊，張契我嘅。 呢個問題好多年㗎啦，點解而家先講出嚟啫？ 個問題就係我哋喺 九龍城喺深水埗，好多一啲人，譬如個任鵬啊，喂，你話我僭建山頂夠有，你唔叫我拆，你叫我拆， 即 係 你以身作則先。 啱，你而家大細啲啊嘛。 咁而家就係咩啊？高官大 啱，高官大細。 但係今次核突啲，但係今次核突啲喎。你 今次核突啲，孫明揚用先啊。 佢係俾人哋擺上台係咯。 啱啊！我覺得有啲嘢就係你要搞人哋之前，麻煩你自己。麻煩問一問你自己係咪真係其身得正先啊？ 今次邊個撩起個火頭啊？ 今次啊，好似係啊，唔知咩事影啲圍村，話圍村好多錢 嘅。咁你就應該同自己啲官員單聲先啦，為大家做得好好睇睇啦。 同埋一樣嘢，香港呢個社會， 曾蔭權個老婆有冇僭建啊？ 係啊，佢僭建都冇人 要。咁瘦都冇啊！ 當年僭建得最勁嘅九龍城寨，你唔見佢冧樓，屌你老尾！ 我話俾你聽， 同埋一樣嘢啊，你聽我講埋先，因為我哋好少會搶麥講嘢講咁耐。香港地僭建已經係變成咗一個文化。你如果要捉， 你睇麥兜啲卡通片咪係咯。 同埋一樣嘢，你捉人之前，你其身得正，等朱容基。 我覺得今次核突啲咯。 係啊，朱容基當年翻工嘅時候， 李嘉誠屋企有冇僭建啊？ 喂，我話俾大家聽啊，最好有人去揭發下佢啊。 係嘛？ 係啊，真係啊。 喂，今日唔好講咁多李嘉誠，我驚佢嗰個白痴仔好撚惡嘅，咬撚住你唔撚放。 我唔驚啊！屌你老味。 同埋咧。 等于当年朱镕基翻工，佢第一日同嗰啲官员讲咩？佢因为要捉反贪。 系 朱镕基咁多年系咪俾人捉过佢有贪污噶？ 点解咧？ 佢话我翻工嘅时候准备咗一百副棺材，99副俾你哋，一副俾我自己。你可以捉我痛脚，如果你捉到嘅话，朱镕基系一个好清廉嘅官员嚟。咁佢嘅生活 好捻恶死喎呢个。 系啊，咁样好狼嘅朱镕基系嘛？好狼嘅，因为佢冇。 唔系咁几时个法例咧由僭建延伸至？香港女性的僭建啊，那些會不會坐監同埋要清查 啊？坐監屌你老味，而家啲藝人全部拉撚曬啦！你有冇電視睇啊？ 唔係個波細唔係有罪啊！ 佢周身都僭建嘅，而家啲仆街。 僭建， 嘥撚氣啊！屌，唔係佢。 我今日喺西九龍見到阿容祖兒幅相，植牙冇咗一粒，算唔算僭建咧？ 哇！好撚肉酸。 你又講個 Apple 街啊？ 唔緊要，我哋成日都開名屌人噶。我話俾大家聽，如果你要捉僭建，你喺山頂捉撚曬啲撲街先。你捉撚曬啲撲街，你先去捉其他。 你覺得即係嚟緊啲日子係咪都會認真執行去？ 唔會㗎，單嘢一定係胎死腹中㗎。你叫圍村拆，你點入圍村啫？ 係啊，咪廖仔步咯，上門拆咯。 屌你老咩！你試下廖仔步入圍村掟手榴彈都似。 咁又 係喎，佢開槍殺你。 唔係咁咪唔？ 你住圍村啊？如果廖仔步要你拆你嗰個，你點啊？ 我咪 你殺撚咗佢都似。 我咪放火燒自己。 唔係跟住放火燒人哋。 唔係跟住個問題係咁佢會搞嗰啲市區嗰啲僭建先咯，可能。 係佢搞市區 僭建先嘅。但係我諗嗰啲村屋嗰啲佢搞 不。搞唔掂㗎，你入唔到去啊！第二啊，第二樣嘢人哋會話：喂，你大細啤佢得，我唔得。啱啱先？ 我谂佢搞唔到咁多，可能会搞咗去市区僭建先，因为嗰啲可能即系跌落嚟砸死砸。 等孙明阳嗰啲屋企屌你老尾。 其实佢啲冇嘢噶，佢啲冇乜所谓。 系啊，咁你话喂， 几靓啊？ 唉，你话靓，屌你，我够话我靓啊！ 咪佢拆咗，咁咪要系政府同佢拆噶？ 我谂啊， 自己俾钱 都头痕噶， 同埋条数俾边个入？ 条数我谂自己硬啦，屌！ 咁啊，下次阿笋哥会讲咩啊？ 唔知啊，下次笋哥，因为笋哥而家好辛苦翻工。 咩事咧？ 佢而家接一國泰有單嘢做啊嘛， 咁冇即係 做到6月10幾號， 冇多空姐咯，可能會接觸好多。 呢度夠多啦，你試下望多兩望啦，俾人屌老母。 會嘅咩？ 掘撚住你咯。 係咩？ 係啊，我話俾你聽，呢個世界真係好得意啊，靚同唔靚係真係好有分別。有一次有個空姐， 你漏屌就埋啲眼神。 我日日都俾人屌啊，我唔知係咪漏屌啊，可能我個樣漏屌啦。即係人哋話：哇，九護士，你個樣真係好撚漏屌啊！ 我有陣時見到咧，送啲細路仔翻學嗰啲飛熊都漏屌我啲。 你個樣漏屌啦，牛醫生。我話俾你聽，嗰日咧，我落van仔，就見到有個空姐嗱，我同佢一齊落van仔。 佢住呢度做咩咧？ 佢住呢度嘅，咁我哋落一van仔站咧，就要行大約2分鐘先到巴士站。 譬如你識路。 佢離遠見到嘅 E34。咁咧就係咁要揮手，我話俾你聽，我真係未見過一個咁狗撚嘅司機。 走咯， 唔係啊，走！我覺得你有吉事。 佢就停喺度，即係等佢。 佢唔係停喺度等佢啊，佢即係架車未埋站啊，即係架車未埋站，就 特登去 埋站， 去到佢個位 就唔係特登去到佢個位嗱，個空姐 parallel 佢，慢駛留埋個站度，後面塞撚住條車龍，狂逼啲撚咗， 咩咁撚撲街嘅？ 你係空姐嚟噶嘛？屌你老味！你試下我同你截雞煙三十四，佢俾人嚟啊！屌你老母，個頭仔截截你老母閪嘅！ 嗰個嘅機嗰、那個司嗰、那個揸車嗰個弱者喺機場。 個司機你知唔知做咩？隻手咁樣， 唔係佢隻 手咁樣，即係佢慢慢行，慢慢行先。 佢有冇即時戴翻副黑蕉同埋戴翻頂 cap 帽啊？I am 即刻播 Top Gun 啊！屌你，自己又揸飛機咁樣。 I am Captain 啊！我今日啊見到個我坐咗架巴士啦，咁咧就埋站啲人上緊啦。咁對面馬路咧就有個啲地盤工啊，就企一個嚟，咁啊行到路中間，佢要擒上個駁嗰度嘅，因為坐好多貨櫃啫。咁佢又想過唔過啦，咁我望好多人望住佢啊，我諗好唔係我嘅，好多人望到嘅，咁好尷尬，佢又想過唔過，咁但係人哋一班車得幾個字一班啦，咁你 miss 咗又要企喺度好辛苦，咁好啦，咁啲車走曬，佢一嚟，佢即刻開車，唔係我唔信佢見唔到咯， 你係地盤佬啊，梗係開車，你試下空姐，屌你老味，嗰度有分幾兩分鐘路啊，人哋嘅巴士都等撚埋你啊， 如果個飛機落降咧，佢等埋個飛機落嚟先啊，攞埋， 屌你老味，佢見撚到哇索喎， 嗰個地盤阿叔真係慘，人哋打幾千蚊份工。日日做到仆街，咁你等埋人啦！ 你坐喺啲戇鳩啊，你又冇波睇，又冇成，屌你老味，你咁嘅柒頭皮麻甩佬啊！ 我嗰次啊，見到 走添啊！ 嗰次我 佢唔倒車碌你，咪算偷撚笑啊！ 親戚咧離開香港啊，咁喺個酒店度等佢啲機場接送車咧，幾多空姐飛入，即係好似翻鬥咁，成群飛啊！ 你唔問佢幾錢，你硬咁問佢問幾錢啊？ 真係唔好問你啲。 我諗你俾人打喺度鼻屎， 你自己唔係唔夠錢就唔好問人幾錢啊！如果 我對高真係確診你人， 唔係你唔夠錢就唔好問人幾錢啊！ 嘛，人哋開你兩雞，你 話嚇？你一陣間俾人屌。 唔係你話佢講平啲得唔得？ 呢句説話咧係你醫院啲醫生會有一個會講嘅。 你真系，突然间俾佢听到，我俾佢踢喺度，春滑都飞出嚟啦！ 春滑春肿啊，精肿都踢埋出嚟。 你同佢讲，唔系你问佢喂小姐几钱啊？ 佢问你咩几钱啊？你话冇啊？我问下你搭车几钱啫、啊？屌你！ 我谂佢大巴大巴刮鸠你啊！屌你！ 而家喺香港搵条女真 系 好难 哦、啊。诶，嗰日我个同事咁讲一样嘢。咁唔知點解佢係咪冇聽我哋節目？佢就話：喂，而家啲親情，即係而家啲愛情真係一個交易， 真係冇聽我哋。 我話俾你聽，親情、愛情同友情都係商品嚟啊，細佬！你唔好眼高手低，見到啲嘢。 佢幾多歲啊？ 三十幾。 系差唔多啦，我哋都我啲咪年紀都繼續賴嘢，唔好話佢啫。 屌你老味，你見到啲嘢靚，你又唔好諗住，屌你老味可以免費先得㗎。 啲親情嗰啲 冇免費啊， 免費啊，話俾你聽。 愛情啊更加冇免費啦，屌你試下同條女講，喂我帶你去 最好鋪鋪清啦，我咩情啊？ 唔係你鋪鋪清，你都要買嘢㗎，買嘢好撚貴啊而家。屌你老味，學生哥買嘢都屌，即係去啲好貴地方嘅。話説啊。即係我有個朋友個細侄咧，呢排就即係 溝唔到女， 係啦，唔係溝唔到女，即係有女同學約佢出街。 真係咩？ 係啊，咁我話個女同學約你去邊度？係 咪鋼牙 Patty 咁啊？ 唔係個女同學，我唔見過個樣啊。佢話冇話約我去蘭桂坊食飯，我嚇。 咁啊， 咁你有冇去啊？ 食完飯咪屌個閪咯，係嘛？ 我話你有冇去？佢冇。 點解咧？ 你知唔知蘭桂坊食餐飯有幾多錢？ 我真係唔知道，未去過啊！ 佢約佢嗰間嘢食披薩，一個人我諗都兩三嚿噶啦。 一個人啊？ 係啊，佢學生哥邊有錢啫？ 食完有冇閪屌先？ 俾人屌啊有！屌你老母邊有錢啊學生哥？ 咁佢有冇話俾阿爸聽呢單嘢？ 冇啊！ 咁啊係冇話。 唔係因為冇去啊嘛。係。即係佢講啫，咁一個人幾嚿水冇啊冇去。 唔係啊，你而家去披薩哈食啊，都一嚿水一個人啦、 啊。係咯，屌你去蘭桂坊食披薩幾嚿水一個人，點去啫？你做學生。 咪去到睇佢食咯，睇住食咯。 相计啊！你其中一个石屌你！ 我啊上次啊同你个朋友啊个朋友啊约我去北京楼食啊肥婆啊 佢啦屌你！ 佢真系 佢约你唔系你约佢， 埋单都系你埋啊！ 佢打劫你去北京楼食， 咁你佢预咗即系嗰日嗰晚同你献身噶咯？ 屌你啦！千鸠几蚊我使搵佢献身，你冇嘢啊牛医生？ 唔系啊，我又要出钱又要出力啦！ 我去澳门啦，千鸠几蚊使唔使搵佢献身啊？ 真系唔好搞！ 我試過去北京樓食啦，廣東道一號嗰度啊嘛。我話俾你聽，嗰次係同寶寶龍去。咁北京樓咧最 北京樓香港第一間啊，係嘛？ 北京樓香港 佢唔係一間北京餐廳啊，北京賓館嗰啲啊。 咁嗰次係食片皮鴨啊，食嗰啲咩餃子啊，上粗炒嗰啲，即係唔係食啲咩鬼價上？我話俾你聽，六樓兩個人1300多。 哇！喂，半島食冇咁嬲咯。 半島唔止。 唔止啊？ 係啊。 1300去咩咯？開間房，但係屌閪咪算咯。 食撚嗱，嗰阿寶寶龍就話：第一嗰度。 唔係你食 buffet 得㗎，你就算去酒店食個 buffet 得啦。 食 buffet 夜晚黑8-4，冇 人 啊！ 你去半島㗎嘛？譬如去一啲普通啲酒 店，屌唔好食嘅嗰啲。 係咩？係 啊。 咁冇計啊！即係你有元氣壽司唔食，有呢一個回轉壽司唔食，你係都要食啲高檔嘅壽司。 咁啊冇計啊！呢啲就係點解啊？大提琴咪最中意咁 撚樣。我冇講佢啊！ 大提琴冇聽啊！屌你！不過有一樣嘢。想讚下妹嘅話，所以話俾阿妹聽我冇錢，咁阿妹咧請咗去一間即係中介日本菜。 我妹我成日都冇錢啊，又唔見你請我食飯。 佢話請你㗎，你唔好。 係咩？ 喂，阿妹媽咪有啲事啊。 咩事啊？ CA 嗰個 乳癌啊？ 唔係 CA Best 嗰個NCB 咩NBC 啊？ 係啊，佢有鼻咽癌咩？佢老母？ 好似係stage 末期啦，已經係嘛 ？Stage two 好似。 哦，咁 樣。Stage two 咩 ？Stage 即係共鳴擴散喺個胸嗰度啦。 努力啲啊，同埋有咩事就揾我哋支援下。 阿妹幾時話俾你聽㗎？ 佢嗰日請我食飯講㗎咯。 阿妹咁要嚟我度檢查下，睇下會唔會即係有機會遺傳咧？ 屌你！ 唔係，同佢做免費做翻身體檢查。 免費做乳癌檢查啊嘛，我知。屌你老味！ 唔係， 之後做個心喉檢查啦，試下吞碌撚吞唔吞到入去，吞到冇嘢啊！ 如果佢 抽插4-5萬， 呢個中意佢就嚟啦。咁但係如果佢啊驚我掂佢嘅，咪我教佢咯，等佢自己同乳房檢查咯。 唔係我諗佢應該都冇噶嘛。 佢冇幫啊？ 唔係我幫佢檢查啲屌。 係冇所謂啦，邊個檢查邊個都好啦。 唔驚，不過驚佢 NBC 啫，因為兩個即係佢舅父又有佢。 係咩？咁呢個柯德利下平條命運都坎坷噶咯喎。 坎坷，靚女都唔想坎坷。 係啊，睇個款真係英年早逝嘅。喂，你死之前啊，好 食。你嘥錢我哋。 錢啊，梗係啦。仲有啊，你個身軀咧，如果仲係潔淨嘅，你就快啲整污糟佢啦。如果唔係耶穌都唔放過你啊！ 唔係你唔放過佢啫。阿妹有聽今次 係咩？ 好，我哋今集錄就咁多，先，拜拜。